请关注。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的心愿是可以成为一个美妆达人。都说大学是一个整容院，但我现在大四快毕业了，还没有怎么学会化妆。我自己也在微博上看了很多那种美妆博主的视频教程，然后自己买了一堆刷子呀、化妆品呀什么的，但每次自己一上手就惨不忍睹，动不动就画出来一个什么蜡笔小新眉呀、那种村姑腮红啊什么什么的。现在连我室友都看不下去了，开始手把手教我化妆。希望我能够早日出师吧，成为一个会化妆的小仙女。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3000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眼里却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觉得不算好的事，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街心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干一碗鸡汤，不跟随抱怨，不随随便便吐槽。我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03，欢迎各位锁定 FM 982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当然也欢迎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关注一个很重要的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因为在下方的视频直播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是周三，我们会有辣妈正传的环节，聊一些时尚的母婴话题。今天的母婴话题呢跟旅行相关，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有准备要在春节的时候带娃出行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们这一期春节带娃出行的纯干货。我们也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欣蔚的宋丹，还有来自水月会的亲子游泳教练 Jenny，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欣蔚的 IPCLC 宋丹。 Danny， 我是来自 你说 水月会的 Danny。 我刚刚想说，就是别以为你今天穿的嫩，你就可以假装自己不是孩子他爸。 对，我是两岁九个月孩子的爸。 对，你可以把话筒离你稍微近一点，这样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两位因为都是就是爸爸和妈妈的角色，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三位都是有过带娃出行经历的，所以各位如果还在犹豫不决，对于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的困扰的话，也欢迎你们通过各路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络，因为今天现场我们就可以来答疑解惑。联络我们的方式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的是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首先我们在母婴环节每周的周三的节目当中，在潮流风向标里面，我们通常都会给大家推荐一款辅食，因为我们现在都讲说六个月的孩子就可以开始添加辅食了嘛，但是丹丹也告诉过我们，就是辅食什么时候添加这个事情也不要太过的机械化，对吧？ 对，是的是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送的这段视频当中讲到的是可以让宝宝在刚刚添加辅食的过程当中去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每天的喂养次数呢可以不用太多，先从一到两次开始。这段视频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文丽医生，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七到九月龄婴儿每日应该吃多少，又怎么吃呢？中国营养学会婴幼儿喂养指南建议，七到九月龄属于辅食添加开始阶段，可以让宝宝尝试不同种类的食物，每天辅食喂养两次，母乳喂养四到六次，白天的进餐时间可逐渐与家人进餐时间一致，大致可安排如下：早上7点、早上10点、下午3点、晚上9点吃奶类；中午12点可以吃各种泥糊状的辅食，比如婴儿米粉、菜泥、果泥、蛋黄、稠厚的肉末粥等；下午6点与中午12点类似，可以吃各种泥糊状的辅食，但是最好更换种类。另外，有的宝宝夜间可能还需要奶类喂养一次。一般来说，七到九月龄的宝宝每天吃奶量应不少于600毫升。对于母乳不足或不能母乳喂养的宝宝，需要继续以配方奶作为母乳的补充。此外，七到九月龄宝宝最好能逐渐达到每天吃一个蛋黄或鸡蛋、50克肉禽鱼、适量强化含铁的米粉、厚粥、烂面等谷类食物。蔬菜水果则以尝试为主。如果宝宝存在鸡蛋过敏，可以回避蛋类，但需增加30克肉类，如婴儿以谷物类、蔬菜、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为主，每天需额外添加约5到10克油脂，推荐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植物油为首选，如亚麻籽油、核桃油等。 我觉得这一段视频其实讲的算是比较就是比较精细，对于养孩的这个事情，包括多少克，5克呀、30克呀、15克，这个事情对于很多辣妈酷爸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困扰。难道我每天给孩子喂食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买一个那种很精确的厨房小秤才行吗？那因为咱们三个都是过来人哈，而包括像丹丹有很丰富的经验，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这些事情，所以丹丹你觉得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记的一些方法来告诉我们的辣妈酷爸们怎么去给孩子刚刚开始添加辅食提供一些建议？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哈。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建议以兴趣和时机为主， 先培养兴趣， 对， 抓紧时机，下手的时机很重要。 对，当他爱吃多吃两口也没事儿，当他不爱吃少吃两口也没事儿，重要的是保持这个对食品的兴趣，还有就是通过增加不同的品类来去让他尝试更多的食物。 那宝宝的第一口辅食你会推荐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推荐含铁比较高的一些辅食， 比如米粉。 对，是的是的。 那米粉其实也是不用完全的去迷信所谓的进口货。 对吧？因为实际上米粉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中国跟国外的关于微量元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标准不一样。 对，妈妈好多时候在国外选择的这个含铁米粉，它的铁含量过高， 或者某一些其他微量元素是不符合咱们国家标准 的。对的，是的。 因为这些标准是按照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孩子平时或者妈妈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来制定的，比如说日本吧。 日本的那些米粉当中含碘就会比较少， 对， 因为他们吃海产品比较多， 是的， 这个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就是不适用的， 对， 这些都是给 袁一当时你在儿子吃辅食的时候下了多大功夫， 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主要是为了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给各位分享到的，最近天气比较冷嘛，所以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办法带孩子天天出去户外运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叮，我们的手工课堂开始了，给辣妈酷爸们来支一招，在家里面自己可以动手做一个小小篮球场，听上去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也许你一看就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学视频。视频哈，我现在刚开始的那几步我还能记得住，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晕了。我属于那种不是心灵手巧的妈妈。你们给孩子做过玩具吗？丹丹和 Danny？ 我最多陪孩子玩橡皮泥，但那种真是不是我的菜。 Danny 呢？ 我最多就是给孩子买那个奇趣蛋，奇趣蛋里边会有那个组装的玩具，我给他装好了给儿子。对 啊，所以像这种做一个篮球场，这个真的有点太高难度了。我觉得我做过最感动我自己的事情，就在我孕期的时候，那会儿为了打发时间嘛，就缝过一个床铃，手缝的，还是那种就是给你把布都剪好，只要你把它缝起来，塞点棉花那种。 那也是满满的爱呀， 满满的爱，绝对的。现在孩子一岁半了，那床铃根本用不着了，我舍不得丢啊，看一次感动一次。因为最近有一些明星也怀孕，你看那个谢娜。 他也在不停的做手工，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属于一个就是休息的状态了嘛。所以其实尤其在孕期的妈妈们，可能通过做手工是一个很好的去开始去预热这个母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也有说法是说，这个女性在临生产之后有一个筑巢期，她在这个筑巢期的时候，她就希望把家里面安顿的好好的。 对， 所以她就特别有那个欲望，就是一针一线都是来自于我手 啊。对，其实就是还是觉得哇，我真是一个太称职和伟大的妈妈了。 对的，对的，对的 啊。但是宝宝是能够感受到，就是你从中传递的一些爱意的。但是如果像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篮球场这种有点太过于复杂和精细的这种东西，你做不来的话，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陪伴方式， 对， 跟他一起去完成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重要 的。是 的， 是的， 嗯，好啦，这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第二条要分享给各位的资讯。视频比较重要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就要跟各位分享到最近大热的一款游戏了。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问两位嘉宾有没有就是介入其中，我们先来听一下游戏的 BGM 吧。最近最火的游戏，如果你不知道是旅行青蛙的话，你一定会遭到身边很多人的白眼儿。刚才我们就跟宋丹普及了很久，就是对你做上了一个很大的白眼儿。就是就算你没有在玩，你也会看到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在刷这个东西。 我特别奇怪他们都在刷什么，就一个图片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来，那我们邀请这些年轻人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我们是刷爆的朋友圈，官方没有半点宣传就迅速登顶各大排行榜的首位，一款不到50兆全日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游戏，让全民都做爹妈。你知道现在最火游戏吗？ 知道啊，就旅行青蛙，每天养不回家的挖耳朵那个。 要说现在最火的游戏，旅行青蛙应该算是一个。 青蛙的话，知道它现在是一个很火的节目。 最火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旅行青蛙。 最流行的游戏，我觉得应该算是青蛙旅行。 这款游戏哪里好玩？ 好玩在哪儿呢？我觉得这个游戏首先画风非常可爱， 画风比较萌以外， 其次呢就是有一种不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面我对于小青蛙是没有操控能力的，也几乎不产生互动。这个可能导致了玩家的好奇心的增加吧，他会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边界在哪儿。还有一点就是，目前来看，这个游戏花钱的玩家和不花钱的玩家体验差别不大。 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在，可能是一个噱头，就是说让你去养孩子，然后让你往里边投资啊，什么，比如给青蛙买料啊，给他买屋啊，这那这那的。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耗时间很快。 应该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比较简单的那种不需要太干的放置类游戏，而且如果你再有一点慈母心的话，代入感会更强。 说实话也就玩了一两次吧，然后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不错。没有什么竞争感，因为它的主要受众是对于年轻女性。 因为我对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因为第一它是养孩子的一个游戏吧，我对养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然后感觉现在年轻大众都这么空虚了吗？一定要去养一个孩子，养一个青蛙。 我还没玩这款游戏，因为我个人比较害怕青蛙这种生物，所以我抵制跟它一切有关的东西。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解答以后，怎么样，宋丹，你稍微脑补出一些画面了吗？ 我脑补出来了。 你能理解说养玩一个游戏，但是你每天打开这个界面，有可能他根本不理你，他没有回家，一直飘荡在外，然后偶尔有一天突然回来了，给你带了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我也没玩过，但我想象他就是你远方的一个笔友。 Pen friend。 但是 宋丹，你说笔友这个词儿，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暴露年龄了。 Zenny，你玩这个游戏 什么呀？笔友？ 哎，别装！哎。 没明白，还有 pen friend 这个名词啊！ 完蛋，都暴露年龄。 好吧。 这个游戏到底会这么，为什么会这么火？没有人说得清楚，甚至有人说我不觉得我身边有这么多人会说日语呀、啊。可是大家玩起这样一款纯日语的游戏，怎么会毫无障碍呢？然后对此，对于这样一个现象，最近呢，中国经济观察报给出了旅行青蛙风靡，敲响了低生育陷阱警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分析文章比较长哈，意思就是说这个低生育率，因为它诞生于日本嘛，创作者是日本，然后来到了中国，但并没有进行汉化，官方没有进行汉化，所以咱们现在玩的这一版完全是纯日语的。你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都是什么，我根本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哪一步操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对，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早上好像在就是开车路上来的时候，广播里面是说、是这个旅行青蛙吗？要把日文变成英文版。 哦，对，他们 响应全球用户。 是的，因为现在数据是这样的，目前旅行青蛙在苹果商店的下载量早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 哇， 游戏玩家的占比是这样的，大家听好了，很奇怪，中国占95%，日本本土占2%，美国占1%。 哇， 然后负责人坦言说啊，设计之初其实就是以女性玩家作为一个目标群众的，然后终于轮到在游戏界可以是女生教男生玩游戏了。 哎，陈老师， 干嘛？ 最近这个什么青蛙的游戏是不是很火？ 对呀、 你能不能来教我玩一下？ 我在写剧本。 那你王者荣耀不想上钻了是吧？ 哎，来，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他点开这个图标。 啊、这个，我全是日文呀。 点它。 这个。 点它。同意。 同意。然后呢？ 然后你的崽就要出生了，好，他就是你的崽。 哇，好可爱。 给他取个名字。 叫刘亦菲， 叫亦菲宝宝吧。 OK， 点这个。对， 在干嘛？ 收拾行李，他就准备走了。 是吗？ 对。 哇， 天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点 它，点这个。 这是什么？ 他就告诉你，可以往左边滑。对。这些呢，就是你的钱。 哦。 收掉它，然后上面就会显示你有多少钱。 好，收干。 三叶草就是你的钱。这就是商店， 商店 你就可以用你的钱在商店里买这些东西， 再点下来， 对， 然后呢？ 确定 哪个是确定的？ 这个 OK， 那好了，回去，然后这里给他打包行李，这个蓝色的就是他的行李箱，你要点这个白框框给他打包， 白框框，然后选中这个， 对，然后这个白框框，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幸运物，就你要给他带一个四叶草，他出去就会更加幸运。 哦。 这个四叶草只有一次性的。 哦。 然后 不能重复利用。 点这个确定，他就被打包好了。 哦、 然后你现在他就让你退出。 嗯。哎。 退出这个游戏。 然后再打开吗？ 再打开。好了，他就告诉你，你的亦菲宝宝去旅行了。点开商店。这个50块钱的是延长他的旅行时间的，就是你如果给他打包这个，他就会走很久。然后这个80块钱的，就是缩短他的旅行时间的。你如果给他打包这个，他就会早点回家。下一页。 这是火锅吗？ 下一页，左边这个100块钱，就是他会去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右边这个100块钱的，他就会去比较寒冷的地方。然后这个3000块钱的，是他幸运铃。就是跟四叶草一样，但它这个是永久的，所以它比较贵，3000块钱。然后下面连续的三个，右边就是头巾啊，还是毯子之类的。然后每一个有就不同的花色，不同的价格。越贵的，它就会给你带更好的卡明信片回来。 啊，是 三 个。 下面这三个是帐篷， 帐篷 一样的道理，就是。越贵的，他就给你带越好的东西。然后这三个碗呢，其实就是他的船。 哦。 他就可以乘这个碗，就是划船。 可以想象出这个画面。 这三个呢，就是 灯， 然后就是引路的作用，就你的蛙就不会迷路了。 它还会迷路的吗？ 是的。然后看上面这个。然后你看到上面这个没有？这是你的抽奖券。然后抽奖券呢，一般。是你的蛙的朋友会送给你，或者你的蛙就会带回来。 就有五张那个抽奖券，你就可以抽一次。 啊。 然后抽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对。 就不同颜色的这个玉，然后黄玉呢就是车票。 啊，车票。 青玉就是幸运物，然后对是幸运物，然后不同颜色就会它就会去不同的方向。然后白玉就是最亏的了，白玉就是你花五张券，然后你抽中了一张券，你说亏不亏？ 哇，可能是这样。 好，结束。来，我用我的跟你讲，拿着，点开它。 你看， 哎，我有个信，收掉。 有信。 信封。 哇，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蜗牛送给我的。蜗牛是谁呢？蜗牛就是青蛙的朋友，帘子。 你的蛙也不在家。 对，我的蛙出去了。然后左边这个呢，就是。我的蛙带回来的一些东西，这边呢就是真品，对，它只带回来一个便当，然后右边这边就是特产可以用来干嘛？特产就可以用来投喂给我的崽的那些朋友们， 你就招待他们。 对，右边这个就是我的蛙寄给我的明信片，这一张可以称之为明信片中的 SSR， 这只好大，老鼠， 而且是我用最便宜的帐篷和最便宜的东西获得的。 你人品这么强的， 是不是应该鼓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 然后我就给你讲一下那些，就是他那些朋友们应该喂什么东西吃。 嗯。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温泉馒头，就不管是老鼠、蝴蝶、蜗牛，你都可以喂温泉馒头。然后蜗牛呢是最常见到的访客，蜗牛呢你就可以喂它这个大米，然后蜗牛就会给你三叶草啊，给你抽奖券啊那些东西。这个三叶草不是三小时会长满一波吗？但是晚上睡觉我们起码有六个小时可以收两波，但是我们会错过嘛，你就把你系统的时间往前先调三小时，然后切进来收掉一波， 然后就是把睡觉时候的另外六小时两波草给收了，这样。 对。 哦。 懂了吗？ 懂了，懂了，懂了。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等你的蛙回家。 啊，只能等待了。 对。 谢谢陈老师给我的讲解。 不客气，记得带我上王者。 好的，上钻石好吗？上什么王者？ 怎么样，看了这个女生教男生玩游戏以后，第一，我替我们女同胞表示扬眉吐气，终于在某一个游戏领域我们是可以占据先就是前列的，我们来教你们玩游戏。其次，丹丹，你看懂这游戏怎么玩了吗？ 看懂了， 就不需要什么脑力和体力。 对对对。 但是你会有一些就是当母亲的一些心酸。我反正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身边所有在玩这个什么什么瓜儿子的游戏的，都是真正生活中没有孩子的。然后像我这种有孩子的，他们跟我说你怎么不玩，我说天哪，我养我的真儿子来不及，我哪里有时间养瓜儿子，根本来不及。 对，我们中心也没有人玩这个，所以刚才也在说啊，原来妈妈都不玩我就放心了，原来我没有 out， 没有在辣妈的这个圈子里面 out 掉哈。 对， 我们今天还会有彩蛋送给大家，关于旅行青蛙，如果你需要游戏全攻略的话，我们会在今天第四个时段，也就是6点半到7点那个时段的时候放送给大家。当然作为一个母婴节目，我们要说一点实在的纯干货，关于旅行的事情，在春节带娃出行的纯干货一定要锁定 FM982， 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你好好来聊一聊带娃出行到底有哪些需要去准备和考虑的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观看视频，稍后继续回来。 胡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观看我们的视频。不管是对于刚才我们说的旅行青蛙，你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吐槽的内容也好，还是说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春节如果带娃出行都有哪些纯干货要分享给你们，或者你们有哪些问题要问的话，都可以通过上方的刚才我们讲过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络到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宋丹和 Zenny， 欢迎你们两位。两位今天要跟我们好好讲一讲，如果想要在春节期间带孩子出行的话，需要提前准备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点，是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姑爸们可能也在关心的事情。所以一开始要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目的地肯定很重要，前期可能还需要打一轮仗，当然是加引号的，就是征得老人家的同意。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就是想带孩子出去，然后爷爷奶奶或者姥姥也不同意。 我们其实还经常遇到，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因为我们两个儿子，所以这种东西都是 double 的。对，然后我们第一次带老二出去玩，当然是陪着老大一起，就在他两个月的时候。 在老二两个月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在去年春节刚刚过。 老大那时候多大？ 6岁多一点。 嗯哼， 对，然后我们全家人就一块去了上海迪士尼。 然后等会儿，全家人的概念是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 并没有，绝对不能带他们 啊。 嗯， 我给你一个赞同 的眼神。你了解 的。那老人家不同意的原因是担心老二受不了吗？ 对，一般老人他会觉得说老二还小，他可能每天吃喝拉撒都不受控制，所以他会担心外面会冷啊，会热呀，什么从机场到飞机上会觉得很凉啊，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季节孩子会上火呀，或者是说孩子早中晚不规律了呀，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担心安全或者是这种温度的差异会带来孩子的疾病。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已经很实用了，就是如何说服老人家可以允许我们做亲爸亲妈的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带出去一起玩呢？这个事情你是如何说服的？ 这个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孩子是我生的。 明白，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本源。 对， 就是我可以对他负责。 对对对对对。 但老人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也在合理范围内。 对，其实我们在第一个宝宝就是老大那会儿出去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一岁了，我们才出去。当时为了让老人知道他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出去玩是有老人一起的。然后等到我们第二个孩子， 结果是什么呢？当时 结果就是老人一起出去玩嘛，有很多方便，比如说我们自己想开个小差儿。晚上溜一圈啊，什么这种 对对对， 其实老人是可以 帮 忙的。但是如果跟老人一起的话，他们就会有他们的作息时间。 对， 比如说孩子可能觉得我这个时候想玩，但老人已经累了。或者是说到了晚上，老人该睡觉了，但孩子可能还不困。 有利有弊，利就是你刚刚说能够帮你搭把手， 对， 你可以开个叉。 对， 但是呢，弊端就是 你必须还要再多照顾一份。 对对，因为老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基本上如果跟老人一块同行的话，我们考虑的是老年游的路线。 嗯，看到了你眼神中的无奈。Jenny 呢，你有这样的经历？ 我第一次带儿子旅行，其实也不算旅行，就是带着他回我们的老家，然后是选择坐飞机，那时候他才10个月，然后我的父母会担心他坐飞机安不安全，小孩嘛，对吧，太小了，但是我用我专业的角度去为他解答了这个困。 那你现在也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还想再听一遍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空乘那个乘务员嘛，然后我们在飞机上还遇到过孩子妈妈生产。 哦，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你遇到过？ 不是我遇到，是我们的同事遇到过。然后小孩的话，其实坐飞机如果说耳压要缓解的话，可以通过喝母乳，但有的小孩他不明白咀嚼，太小的小孩他喝母乳就可以， 对 对，缓解他这个耳压的这个平衡。 对对对。 然后我 给你点赞，支持母乳喂养。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的儿子10个月，我一开始还是挺担心他那个起飞下降的时候耳压会。 虽然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到你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你也会担心，这是人之常情。 对，自己的孩子会特别担心。 对对对。 然后他感觉没什么事儿，也没有喝水，也没有靠吞咽的动作来缓解，就是玩的不亦乐乎，就特别新鲜感觉。 因为10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探索世界了，他已经不是小宝宝了。我的个人经历是在我们家孩子百天的时候，也就是3个多月，第一次坐飞机去日本，然后呢，当时也是我做了很多功课，也了解到了像 Danny 说的，就是通过喝母乳，因为我们是母乳宝宝嘛，就可以去缓解。如果不是母乳宝宝，那你就带好奶粉， 对， 然后带好保温瓶的水，对，以及安抚奶嘴，你都准备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飞行的时间，这个是需要你去考量的，这咱们一会儿稍后继续详细说哈。只说飞机上这个处理过程，很神奇的一点是，3个月的宝宝，因为他还就刚会翻身，所以他行动能力并不是很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一旦飞机对准那个跑道要开始跑起来了，我就开始让我老公帮我把那个帘子什么拉起来遮挡上，因为要喂母乳了嘛，对，然后准备好，他就会很开心的喝奶，因为孩子与母乳是没有什么抗拒力的。 对， 等到飞机基本上起飞到稳定的高度的时候，他那一顿奶基本上喝饱了， 吃完了。 然后很开心的是，可能加上舱里面稍稍有一点点缺氧，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不是有理论依据哈，他就立刻睡着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就要准备降落了，很开心，再一顿奶，下飞机，整个天衣无缝。只要你算准那个飞机的飞行过程不要太长，一般咱们建议飞行的时间是多长？ 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刚开始出去的话就是2-3个小时，最多3个多小时，不要更长。 就北京飞三亚，或者像北京飞日本，你要从上海飞东京那就更方便了。 对对对 对，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不仅有母乳方面的专家，有空乘，曾经的空乘哈，来给我们专业知识的这个铺垫。所以宝宝他坐飞机这个事情多大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做好相应的防范的准备就可以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哪怕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我们给他准备一点吃的东西，也就好了。在起飞降落的时候，让他有一点点嚼嚼的感觉，也就可以了。 对，其实跟咱们一样吞口水嘛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已经有 Danny 老师的粉丝前来加油了，说帅气的 Danny 老师，孩子们都很喜欢你。欢迎 Danny 老师的这个学生和学生家长们一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在新浪微博也可以通过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服老人家，这是首先在心理上面家庭和谐的方面要去先去做的一个准备，其次就是目的地选择了，不管是汽车也好，火车也好，还是飞机也好，其实你们认为最主要的是时间的那个长度，还是说交通工具的方式，哪个更重要？ 我会比较倾向于坐飞机，因为大部分的出行在宝宝比较小的时候还是以喂母乳为主，它就很方便。而且像刚才袁姨讲的这个起飞降落，它就会睡着嘛，因为那个重力的改变，它前庭会刺激的非常猛烈，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睡意，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一样的。对对对，而且你全程在抱着它，可能它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 对，因为飞机它是有睡篮的安置， 对， 以及有小朋友的宝宝的安全带系在大人身上的这种装置， 对对对，是的，是的， 比你放在汽车的安全座椅上要来的让宝宝 舒服，它就比较稳定和踏实一些。对 对对， 您说的那个 潜艇 起飞下降那个潜艇是内耳前听觉吗？ 对。 嗯，就是我们游泳的话，宝贝在水里边仰泳的话，也会锻炼到我们的内耳前听觉。 是的， 那就锻炼到了这一点，游泳来锻炼前听觉，是说它会更敏感，还是说它会调节的更好？ 它会更平衡。 哦，调节平衡会更好， 平衡感会更好。 对。哦、就比如说，简单来讲，它如果正常走路的话，有的宝宝走起来就是 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歪歪扭扭的，而有的宝宝他对于起动、停、跑、跳，他都平衡 的 很快。对， 嗯，这是前庭觉在做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是的，是的。 好，那么我们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尽量选择飞行的距离不要超过3个小时的， 嗯， 2-3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目的地， 对， 是比较合适的。嗯，你们最近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和打算吗？ 我是过年的时候打算带着宝贝。对，带着我们一家人去国外旅行。 嗯， 然后本来打算是去的那东南亚 啊。 对，但是 改了吗？ 改了，想去新加坡的，因为新加坡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对，环境又好，母婴设施又都很完善。 对，他那边有亚洲最大的那个海洋馆 啊，对， 还有一个摩天轮，是30分钟一周圈的那种摩天轮，还有逛街的地方，但是需要办签证， 来不及了，有点。 对，来不及，所以我就带他去免签的地方了。对，然后就退而求其次去了迪拜。 迪拜也不错。迪拜现在飞行时间是多长？得飞6个小时吧。 迪拜的话一般，对，差不多得六七个小时。 对，那你会担心你们家2岁9个月的孩子飞行距离会受不了吗？ 他其实我这个方面我是特别不会担心，他只要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有他喜欢的 动画片 对就行了，完全没有问题。 就在 pad 里面下足光头强或者小猪佩奇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民航，我们中国民航已经规定可以在飞机 上 使用手机。 对，还有 WiFi 也是可以提供的。对， 是没问题的。 重大利好消息，赶快去旅游。 咱们其实刚刚讲到了母乳宝宝，就是在母乳期间的孩子可以去怎么去选择这个飞行航段。那么就有家长可能会问说，那我们家孩子已经脱离了母乳，他怎么去给他选择这个飞行的时间？其实在订航班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窍门，是不是？ 对，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大人考虑那个航班时间都会比较选择一早一晚，就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这 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玩嘛。 对，但实际上如果假设举个例子，我们买了一个7:30的机票，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要跟着我们5点起床，那因为他早上起床过早，所以他这一天都会有起床气， 这个很可怕。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是带孩子的旅行，都会选择他上午睡小觉的那个时间段刚好在飞机上。 对，这个也是要根据各家孩子情况不一样的。 对， 这个就你一定要算好那个时间，因为飞机还有提前到机场那个时间， 对， 以及他办托运行李啊、登机， 是的， 所以真正起飞，他正好是能够，就是你在办前面那些手续的时候，他是清醒的。 对， 到起飞的时候，正好是他睡觉的时间。 对。 那等他这一觉睡完，再过来， 对， 整个飞机上的人也都会很感谢你们这一家。 是的，而且下了飞机之后，他就精神满满就去玩了。 嗯， 对，要不然的话，刚好赶上我们下了飞机是他的睡觉时间的话，可能我们在酒店里面等宝宝睡醒才能再继续。 舟车劳顿是不太适合孩子。 对，是的。 对，正好说到这个曾经的空乘哈，你在自己的曾经的职业生涯当中有遇到过飞机上有那种特别闹的孩子吗？就所谓的熊孩子。 有，特别有。 你们是不是会因为我自己有那么几次带孩子经历哈，我们一上飞机也加上我们确实是这个会员嘛，空乘就开始过来说，你好先生，你好那个女士，如果你们孩子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助的话，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就整个感觉都很害怕我们的孩子会闹，然后等到每一次行程结束以后，他们会非常感谢我们，因为我们孩子配合的也很好。你们会就是专门特别多的去关注这样带孩子家庭吗？ 会，其实我们不是害怕孩子去闹，因为我们觉得你们是需要特殊的对待，对，需要孩子是需要更多的照顾的，对。如果说有什么及时的需要，我们会及时的为您提供服务，对，是我们的宗旨。 最夸张的一次是什么样的状态？ 最夸张的， 就是觉得要 hold 不住了。 就是宝宝一直在哭。就是前后舱都能听见，不停的哭那种。 那家长也束手无策吗？ 他那个可能是身体上的不适，对，应该是。然后我们测了一下体温，是发烧了。 啊， 对，很不舒服。 发烧是绝对不可以坐飞机的。 嗯。 对耳朵的伤害很大，成年人都是不可以的。 对， 就是感冒发烧最好都不要坐飞机，因为你那个时候耳压的调节有问题。 然后没有办法，也是让他一直喝着妈妈的奶，一边喝一边哭，最后哭的睡着了。 哭累了。 对，太累了，睡着，体力透支嘛。 对， 睡着之后下了飞机之后就立马叫救护车，我们就带他们去医院。 那是多大的宝宝呀？ 应该不到一岁、哦、对，非常小的孩子。 所以也是提醒拉拉库爸，这个事情本来全家出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对， 前期做很充分的准备，这是首先必须的，然后其次呢、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家庭成员当中就是出行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任何一个身体有一些不适的话，都不要去勉强要求他一定要必须去完成这个行程。 对，是的是的， 这其实是给所有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可能旅行过程当中的你的伙伴们都会带来一些负担的一件事情、嗯、 是、 嗯、我记得我之前有个好朋友，就是他带着他们家孩子去泰国， 嗯哼， 然后前两天玩的都特别嗨，以至于嗨到孩子几点起几点睡都无所谓、 嗯、 喝多少水吃多少东西都无所谓，结果第三天孩子就嗨的发烧了、嗯、然后最后两天明明住着五星级酒店但是就一直在国际医院里面徘徊。 对，因为你去到一个尤其是跨国界的话，出境的话，这个看病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麻烦。 对对对，所以就算是我们带孩子出去玩也尽量能够保证他基本的作息， 对， 或者是平常的水量啊蔬菜啊水果啊、 嗯、 因为小宝宝其实还是很容易因为作息规律的改变突然生病的。 对，还有水土。 对， 对，是这样， 水土这个事情对于一岁以下的宝宝还容易引起过敏。 嗯， 我们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那次摆天的我们都没敢告诉老人，当时都不敢拍照，那两天就本来天天视频的，那两天不视频了，没法看， 拍照拍照修图 修不了，就是过敏严重到就是整个眼圈就跟那个小丑一样、 嗯、 就整个都红肿起来、 嗯、 身上也起了很多疹子，就是我们家孩子体质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起疹子的孩子、 嗯、 后来我们就拍了一些照片给我们国内的医生看，他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母乳嘛，我吃了比较多的海鲜、 哦、 可能他就有点不太适应、 哦、 然后那两天就只能是不喂母乳，然后买一些奶粉临时给他顶一下、 哦、 但是就他依然是活蹦乱跳的状态、嗯、 对， 对， 对， 他并没有影响到情绪、嗯、 对对对、 嗯、 是这样， 所以也是提示父母，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母乳妈妈可能要稍微遏制一下， 嗯， 或者说如果你已经不是母乳妈妈了，那么孩子你可以自带一些你在当地喝得惯的纯净水， 对， 去冲泡奶粉，我觉得水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哦， 你能把水这个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去避免过敏的这个危险性。 嗯， 嗯，其实如果要是不是特别容易吃一种食物的话，就是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多， 尝试一下， 对，有的时候可能稍微吃一点点它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就还可以继续。 嗯哼， 对、 嗯、然后也有很多妈妈在问说，那像还要吃辅食的宝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辅食怎么办，是到了这个旅行的目的地以后再现做吗、 我自己的习惯是就是在我们家宝宝一岁以前不论去哪我都会带一个 BB 宝。 BB 宝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小的电炖盅。 哦， 然后它的作用很简单，它就只能煮粥，煮一些红薯啊、 嗯、 胡萝卜呀、啊、这种就是块嗯，应该讲这种根茎类的食物、 嗯、 对，然后呢也可以煮蛋。 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是拿那个稍微给他煮一煮， 就是做不出什么花来，但是至少能保证孩子能够吃上他平时最惯常 吃 的东西。 对对，然后我自己会习惯着带一些胡萝卜南瓜呀山药呀这种带在我的身上，因为你就买不到也无所谓嘛、 嗯、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就是罐装的辅食品，比如说平常我们可能不太吃肉泥也不太吃菜泥，那我在这个阶段就少带一点、 嗯、 尽量保证他的饮食是丰富的就好了 啊、嗯、关于带娃出行或者您最近有什么打算的话，有一些疑惑或者不太明白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今天两位大来宾哈，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可以多多少少帮您来解决一些问题。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视频，也可以在互动的区域来跟我们发一些留言，来问我们问题哈。我们刚刚讲到了选择目的地，包括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些前期的对于饮食上面的一些准备。丹丹，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是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一定是必备的？ 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清单， 要列一个清单。 对对对， 你是有一份非常健全的清单吗？还是说你每次会再重新列一份？ 我每次都会列，就是我每次都会拿一张白纸， 嗯哼， 然后这张白纸我就写几个字：衣食住行。 啊、哦，画四个类。 对，就画四个类、嗯、然后衣食住行里面又把它分为我的还有孩子的。 咱们现在能现场来演示一遍吗？ 可以呀、啊， 我觉得可以让 Danny 和丹丹分列两张单子我们想看一看辣妈眼中的这清单和酷爸眼中的清单有什么不一样，需要笔吗？ 需要， 需要两支笔是不是、 嗯、 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拿两支笔到直播间。 我们接下来要现场跟大家分享的是辣妈和酷爸眼中不同的衣食住行的清单，这样我也来给你们写一份儿，这样咱们来看看就是彼此的重点都在哪里， 看看智慧的碰撞是什么结果。 我这儿还缺一只。欢迎各位可以通过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九八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和更加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谢谢我们接下来现场的两位嘉宾，还有我要给大家现场来列出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出行之前我们要准备的那些物品的清单。这样吧，在我们列清单的过程当中，跟各位爱养瓜的瓜儿子的听友和网友们分享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讲到的是我们这个旅行青蛙的设计者，他们已经准备要来推出中英文的版本，来迎合更多的玩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攻略。可以看到青蛙房间更加本土化，作为中国蛙生存压力大，所有时间都在看五年蛙考三年模拟，每天出门一次，发回来的照片永远是挤地铁，因为普通蛙根本没钱出去玩。院子里经常有人来访，不过不是朋友，是房东。三叶草基本刚够交房租，当然如果家长有钱给孩子啃老，蛙也会出去旅游，就是景点蛙有点多。不同景点同样需要蛙妈妈准备不同行李，准备包子油条会让蛙去近处景点，准备泡面火腿肠会去远一点的景点，但都需要在包里放入大量人民币，因为国内是个景点就会圈个圈收钱。另外中文版还有一些景点同样需特定装备才会触发，比如触发北京游需佩戴防毒面具，而触发上海游需佩戴黑框眼镜，不想触发雪乡游你必须用钱把包塞满，要是想去雪乡还想不被当地人宰，你可能还需要三级头、防弹衣和98K。收拾好行李就出门了，看看小蛙会去哪里吧。哇，他去了广州。 你的蛙蛙已做成牛蛙包，节哀顺变。 以上就是中文版旅行青蛙攻略，我们看到难度确实大了点，毕竟中国蛙玩的是困难模式，就像中国人一样。 两位累得差不多了吗？我觉得就是分秒必争，争分夺秒的感觉，这衣食住行的这个清单列起来，别说还挺有点，现在一时半会儿还有点想不起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互动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这位叫璇的听友说，两个年代的碰撞无处不在，我儿子在两个多月游泳的时候，姥姥总是怕在潜水的时候耳朵进水，每次都说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进了水。现在呢孩子五个多月，特别想要挑战飞机出行。关于怎么去说服老人家，我们刚才已经教过大家了，就归根结底一句话，孩子是我生，我来负责任，您一定要放心啊。五个月的孩子，你看咱们这边直播间，我这边三个月的时候出行过，丹丹那边两个月的孩子也出行过，丹你那边十个月的孩子，就是多大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而且其实越小的宝宝他出行越没有什么感觉，反倒是我们大人会有很多种束缚。 嗯哼， 对， 就解开自己的内心就好。 对，一会儿我会有一款神器介绍给大家，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可以有很大的好处。 好的，邓毅那边已经把笔合上了，已经填完答卷了，是吧？ 对， 可以先行展示一下你的衣食住行的清单。 我一般考试都是最快交卷的那个。 好， 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吗？ 好呀，可以先大家展示一下。看不清还是你念吧。 我写的主要就是针对我去过年去迪拜的那个衣食住行。 好呀，你们家孩子是两岁九个月。 对，嗯，然后要带衣服这方面是带纸尿裤、夏天的衣物，还有外套，因为商场的空调会很低。 哦， 然后还有泰国的青草膏、驱蚊扣、防晒霜，还有帽子、沐浴液、浴巾。 哇， 对，然后食方面的话会非常简单，就是宝贝自己用的餐具，然后围嘴儿、湿巾和纸巾。对，然后住的话我是会在 Agoda 上面以地图的形式来查找我们要旅游的那个景点的周围的 那个酒店，我会在上面订。 嗯， 对，然后行的话就是带着宝贝的手推车，还有我们坐飞机去就行了。 哎，迪拜的母婴设施你有之前做过功课吗？它是健全的吗？ 母婴设施， 嗯哼， 非常健全， 很健全， 肯定健全。对，它每个商场里面都会有母婴室。 哦， 对， 那我觉得你童车可能都可以不用自己带，你可以去那儿租。 租 给你省点地儿 啊，对，也可以。 对对对，因为当然自己带自己的童车用的顺手啊。 童车它起行李箱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 对， 它其实是为了你们买了东西以后帮你搁的。 装东西，对对对。 孩子本身愿意在行李车里面啊，童车里面坐时间长的比较少。那那你的清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写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写衣食住行，然后有的时候会加一项玩儿，然后衣就包括大人的衣，包括内衣外衣睡衣，孩子也是一样，内衣外衣睡衣，还有浴袍类的。 浴袍，对，就是浴巾。 对对对，然后每一种根据我们去的天数带多少套，我都会提前写清楚。 哎，你跟我一样哎，就妈妈的点就在于说每天都要穿一套 不一样的， 就是跟时装表演一样，就跟拍大片一样。 对， 对，是这样。 爸爸就会觉得说干嘛，你说， 让我想起了我媳妇儿， 是不是 四件衣服在卫生间试了俩小时？ 就是她是自己也要每天一套，对不对？妈妈们都是这样，不仅自己还要跟我还要跟我儿子配成套。 对，是这样。而且她不光 对 吧？她不光每天要换一套，她还会弄湿啊。 万一弄湿了，我还得再备几套。 对呀、啊，对、啊， 没关系，丹丹备的这些可以留给目的地，你会有所收获，买点新的。 有道理。对。然后继续分享哈、然后这个食主要就是餐具还有宝宝要吃的一些食物、然后住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什么自己携带这种床单枕巾，包括那个水壶，然后用来悬挂衣服的衣挂，洗涤用的一些洗涤液之类的，然后孩子的就是被子枕头各种各样的东西。 被子枕头你也带？ 我都带。 天哪，你们要带几个行李箱？而且你们家两个孩子、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收纳整理的功能特别强。 你如果不是白金会员，可能都没有这么多的就是免费的额度给你来托运行李。 对， 要不下次可以选择那个开房车旅行。 好的选择，好的选择。然后行这方面就包括我们要喝的水壶啊，拿的充电器啊，带的相机啊，湿巾啊，驱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物。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去的景点周围没有太多的买药的地方，所以我比较会带就是驱蚊药呀，风油精啊，还有这些退烧药啊，还有那个 常用药 纱布或者是那个创可贴。我觉得这个还是用得上的。 对， 对对， 当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我们自己用创可贴，不小心划伤了，赶快贴一块。 为了保护孩子，牺牲了自己。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些 啊。那真的已经非常健全了。我这边好像说不出比你们更多的东西，只不过我就会比较偷懒。就我比如，我为什么问迪拜母婴设施全不全？我像去日本、新加坡还有迪拜这种地方，当然新加坡和迪拜我还没有带孩子去过，我可能会偷懒到吃的东西我就不多带了。我包括纸尿裤我也只带当天飞行当天要用的东西、 对， 然后其他就去当地买了。这样我可以给自己的箱子腾出 很 大的地儿， 买买买。 对，慢慢买。好吧，你懂的。关于大巴出行，我们刚才现场的两位嘉宾跟各位来分享了前期需要列的一个清单，这样的一份清单是非常必须和必要的。 对， 因为就可以你归了一样你就打一个勾。 对， 这样真的会减少你 Give me five 对，减少掉很多，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就不会遗漏。你万一到了路上遗漏，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关于大巴出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跟我们提问。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一个整点继续来跟您聊这些纯干货。当然广告间隙要送给大家的是由我们的气象主播也是我们的辣妈代表王毅为各位带上的辣妈说天气，看看对于最近想要出行的父母有没有一些帮助。 据说天气发生了好像很多的事情，首先吧，北京这个的下雪的进京证据说办不下来，一气之下它长驱南下，给南方很多地方带去了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像什么南昌啊、南京啊、合肥、杭州、上海都一一沦陷了，就连常年温暖的广州这周都感受到了来自北国的寒冷。有朋友说这个雪是不是下反了？难道以后我们每年冬天看雪是需要去南方看了吗？而且有的妈妈还说啊，因为南方它没有暖气嘛，室内室外是一样的，所以孩子在家里穿的太多，步子都迈不开，学步是很困难的。 那我想说，其实在北方这个天气也不好过，像北京没有雪，很干很干，而在哈尔滨你看室外的温度是有-30多度的，这孩子也是不能到室外去溜达的呀。 刚才说的这种奇怪的寒冷天气，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之前有新闻说，因为气候变化，现在你所享受到的粘稠又带点坚果风味的蜂糖可能就要消失了，因为提供蜂糖的树木基本会在未来气候变化当中停止生长。那么问题来了，蜂糖没了，咖啡怎么办？巧克力又怎么办呢？那说到气候的变化，这个假期我强烈推荐大家一部 BBC 耗时5年制作的地球纪录片《冰冻星球》。这部片子以季节的变化为主线，从大融化的春天，到24小时都在阳光照耀下的夏天，再到大冰封的秋天，最后以长夜漫漫的冬天结尾。镜头真实地展现了正在逐渐融化的地球两极，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那到了结尾，还科普了一些如何在极端寒冷和无法预知的恶劣的气候下生存的技巧，所以家长和孩子一起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吧。 看上去气候可能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远很远，但是当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变成直接的受害者。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希望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当一个环保小卫士。好了，这一期的《辣妈说天气》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讨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哭潮。 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也欢迎一下今天两位来宾，也是我们辣妈酷爸的代表，当然也是相关母婴方面的我们的专家团队的成员哈，有请宋丹和 Danny。 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跟各位聊的是春节，如果你想带娃出行的话，有一些纯干货要分享给你们，当然也希望听到辣妈酷爸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提问，因为各家会有各家不同的情况。 对， 我们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一些我们能想到的比较放之四海都能够行得通的一些方式。刚才我们就现场罗列了一下行李箱里面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只是说必备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针对你们家孩子的需求的，我们可能暂时还了解不到你的需求点，需要通过你们来告诉我们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和互动当中了。刚才有一个叫陈旭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跟我们提问说，你们这期节目简直是太及时了，我春节正准备要带孩子回老家，他要回去这段路呢开车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坐飞机呢航班只有特别晚的，他想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和选择这个问题。 丹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比较会推荐飞机，因为如果是坐飞机的话，等于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两个人照顾一个宝宝， 就五个小时的车程应该是三个小时飞行距离怎么都到了。 一般可能就两个多小时左右就到了，但是如果是三口之家自驾回家的话呢，就变成可能爸爸在开车， 妈妈专职哄宝宝， 妈妈专职哄宝宝， 对， 然后妈妈在这里可能还要顾及到，为了不让爸爸很困，她还要分神到爸爸那边去聊天， 对， 陪他说话各种，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很累，而且宝宝坐在那个狭小的安全座椅里面，他坐五个小时， 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可能很难。所以 因为你要换位思考一下，咱们成年人坐车的车型，你坐五个小时， 对， 咱们还要变化不同的姿势， 对。 可是你却要求这么小宝宝坐在安全座椅，很狭小，就正襟危坐的很难受。 对 对 对， 再其次车内的空间肯定也没有飞机机舱来这么宽敞。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不如就算晚一点的航班，我们到了家之后，可能更多的是要在意，就是孩子睡着的时候不要让他感冒，那我们就尽量帮他包一些就好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就很不巧，我们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然后下了飞机的时候他又在睡觉，然后当时就跟空乘借了一下他们那个毯子，对，然后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又再还给人家就好了。对， 所以像空乘可以随时来帮我们解决一些就是 对 比较着急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空乘人员大部分都真的很照顾孩子。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我们还在继续跟各位分享哈，这个旅行途中如果带娃出行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刚刚丹丹已经剧透说有一个神器要强烈推荐给我们，是什么？ 就是背巾。 当当当当 啊，这是背心， 这一块神奇的布， 这是一块普通的布吗？还是说专门的背巾？ 它不是一块普通的布，它有五米长。 这个背巾是我见过很长的背巾， 对， 就是喇嘛身上的那种。 喇 嘛，差不多。 我信了，我信了。但是背带我是买过的，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有很多辣妈姑爸们就是入过这样一款所谓的带娃神器。我是在我们家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去日本那一次用过背带。它不是有朝里坐和朝外坐两种方式吗？而且它根据孩子的体重月份，它要分坐姿，是朝先是三个月之内体重，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0公斤以内的话都可以朝里，它这样比较安全感贴着你。但我们家孩子巨奇怪，他就是不朝里 啊， 他就朝里有种压迫感。 对，就是背带在六个月以前用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因为那个姿势会让他直立着，他就不喜欢直立在你的怀里面。 但是你知道神奇的点在于，我后来就依着他 朝外就好了， 让他朝外了，他很开心，开心到就走着走着睡着了。我可以找一下我那张照片，就我们当时在那个雕刻之森，环境也确实是比较好，颠颠颠就睡着了。来，照片在这儿呢，给一个特写。当当，睡得就很香，就直接就睡过去了。 所以他也是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小孩。 对对对，但是背巾我觉得要比背带来的更加柔软和贴亲肤一些。 对对对， 是 的 是 的。 但是五米长怎么绕啊？能不能给我们展 示？那我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今天还带了个娃娃，对不对？ 对呀、 啊。来，有请 IBCLC 也是我们新锐的创始人宋丹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手把手教你们怎么来使用这块五米长的神奇背巾。就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是吗？ 可以一个人完成啊。 丹丹，你就是说话的时候把那个蓝色的话筒也对朝向你，这样大家可以听到你说话。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这是一款五米长的布嘛，它是什么品牌的无所谓，然后所有的这种设计呢，它都会在中间放着一个 logo，那你就把这个 logo 放到你的肚子中间。 就是 logo 本身它不是为了宣传品牌，而是为了让你找到那个终点，是吧？ 对，它是这块布的中心，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肚子上。然后请大家注意看我，我就像背东西一样扯住这个布的两端，向我的肩后面去绕。那第一步就是先绕到我的后肩上。看我的后面是这样、 真的很像喇嘛耶。 对，然后第二步呢也是一样的，再继续还是向我的后肩绕，等于把这条布的两端都扯向你的后背，然后把它拉起来，然后再塞到你的最外面的这块布里面。 哦，我在日本经常见到妈妈们用这种布，然后我还觉得很神奇，是怎么缠起来。 对，然后大家再注意看啊，更简单的步骤就开始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交叉系紧，交叉系紧，再交叉，再系紧，然后 就像产后修复。哎， 对，再系到一个你无法系的位置的时候，就在后面一定要打一个死结， 在后面打一个死结，就是缠到无法再缠的时候系一个死结。 对，然后 平结。 我现在前面就好像穿了一个披肩一样，对吧？ 然后还是束缚的，束腰的，这样可以少吃点， 是一个束腰的披肩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宝宝抱过来。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助手。 好，我的宝宝已经来了、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宝宝放到我们的这个背带里面去，背巾里面哈。然后大家注意看，我现在的整个衣服分为了三层、 嗯、哼， 最外面就是有 logo 的这块布，这叫做外层、 嗯、哼， 然后跟它一块交叉的有两层、 嗯、 里一层外一层再包一层、 嗯、 所以在这个季节带出去玩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有三层裹布，这样的话你的宝宝就比较暖和。对、 啊， 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靠着这块背巾外加上一个有一点点加棉的外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宝宝放到最里面的这块布里面， 最里面那层， 对，把它放进去。 嗯， 嗯哼， 然后呢把它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再用外边的这块布把它包起来。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假的宝宝哈，我需要让它坐在我的怀里， 就是但是因为你肚子上不是还绕了好几层，那个是需要他的腿穿过去的吗？ 对，你看哈，因为这个娃娃有一点点硬哈，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把宝宝放里面之后呢把他的腿拉直，让他坐在我的、 嗯、哦，他的腿不需要穿过下面那几层， 不需要不需要、 啊、 他的腿就在里面就好了、 嗯、哼， 然后呢他另外一条腿也是一样的，把他拉直， 哦，正好架 在 那个地方。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宝宝就被我兜进来了、 嗯、 对吧，然后现在是两层布嘛，对不对、 嗯、 然后大家注意最后里面这层布就包住宝宝的两只脚， 包住就好了， 把它拉起来。 哇，好好暖和，感觉鞋子都省了，只要穿袜子就行。 对呀、啊、然后你看宝宝的两只脚就刚好在两边包住了， 因为它这个布弹性肯定很好吧。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包裹感也会很有安全感。 对，然后如果它是一个真宝宝的话它会更下沉一点，因为它现在有点坐不住哈。 嗯哼， 然后我刚才为什么说坐飞机的时候很方便，因为如果我们坐飞机遇到一个远机位的话，可能宝宝就会头露在外面， 嗯哼， 它就比较容易着凉，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做这个事情，把这块布往上一拉。 哦，还能当小帽子、 哦，天哪， 它就包起来了， 简直是神器。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再给它外面裹别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看得出我带了一个宝宝吗？ 对， 完全。 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别人看我的时候觉得哎，你是不是又怀孕了，其实前面还有一个宝宝、 嗯、 所以在这个季节使用这种背巾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手就可以空出来。 哎，其实这个背巾说实话，你在没有了解它用法之前觉得它很复杂，怎么样用一块布怎么缠成这样，可是我看丹丹展示完了以后，我觉得比背带其实要方便。 对，它很方便。 背带其实无法一个人单手完成，没有办法，我试过。 是的，是的、嗯。而且如果我们是在母乳过程当中的话，假设我们的宝宝要喝奶， 嗯、 你只需要把它稍微转一转方向， 啊， 然后它就在你的怀里面把母乳给喝掉了。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还有遮羞布的作用。 嗯， 谢谢大家。 然后等我们用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它解下来就好了。 嗯 嗯，好， 这种布就是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是不是？ 对。 嗯。所以这块布跟着你征战了多久？ 其实我在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是没有这块布的、 啊、 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当时买了一个背带、 嗯、哼， 一个腰凳。 哎，腰凳也有很多人推荐，但也有人不推荐。我当时在怀孕的时候大 S 正好生完了头一胎、 嗯、 就他们家小月儿那会儿买了那个腰凳，他就在微博上说过，说不建议你们买腰凳，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宝宝在小婴儿在那个腰凳上会扭来扭去，根本就稳定不住。我不知道你用下来的体验什么样，所以我当时没有买那个东西。 嗯，我们也有很多妈妈就是有各种，因为作为妈妈之后大家都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工具嘛。 对， 腰凳、背带、背巾我其实都买过。 嗯哼， 那腰凳呢相对来讲就是特别小的宝宝他会没法坐。 特别小是指三个月以前吗？ 应该讲五个月以前。 五个月以前都没法做是吗？ 对，就像他比较小的时候他很难这样坐得住。 嗯哼， 所以他大部分都需要我们把他 还是要拖一下。 对，所以这样实际上 有点鸡肋， 大人也是很不舒服的。 嗯哼， 所以如果要用腰凳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宝宝自己能坐住之后， 嗯哼， 这个才比较方便。 嗯， 但是其实拿着腰凳抱宝宝也是很累的。 嗯， 而且像我就用不了。 为什么？ 我带着腰凳的时候我宝宝放在这里，他的力量都放在腰上，而我的腰的力量是比较弱的、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哼， 嗯，所以我自己很少用，但是我们家老人都喜欢用腰凳。 嗯哼， 嗯，对， 这是辣妈推荐的神器。酷爸有什么想法？你平时抱孩子机会多吗？ 我抱孩子还是很多的。 你会怎么抱他？呵喽吗？ 我就直接单手抱着就行。 嗯，因为他有肌肉、 嗯、就是可以锻炼自己的二头。 对对对对、嗯、哎，这是我觉得可以值得入的一块布哈，我一会儿可以练习一下、嗯、看看是不是下一个时段我可以给他缠起来、嗯、 过去我们经常就是给妈妈放一个一分钟的视频，他自己就会了。 嗯， 嗯，我也有见过有一些品牌卖那种半成品的背巾。 嗯嗯嗯， 就是然后还有好多种玩法那种。嗯，就你觉得这种 直接的布就可以了哈。 对，就是它很方便，而且呢也不分季节，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它不需要根据爸爸和妈妈的这种穿衣风格去改变。比如说你买一款黑色的，那你跟你的爱人都可以用了， 百搭。 对，但如果我们买一套很花的布呢，爸爸就不喜欢背了、 啊、所以一定要买黑色的哟，辣妈们，这样给大家一起用嘛。 对， 带娃出行，在准备工作方面，我们尽可能的帮大家去设想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哈。这是帮通过背巾这个事情，也是帮大家去省力的一个步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小插曲发生。 对， 两位在出行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这样的小的坎坷小经历吧，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让我们图个乐。 丹妮先说吧。 丹妮 有吗？我就说有，就是我开车自驾游的时候，其实也是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是江苏盐城的，从北京回老家的话有1000公里， 太远了呀。我突然反应过来，咱俩半个老乡，开回去得有， 对啊，然后 开快点的话一整天。 不用，如果开快不休息的话，那12-13个小时就到了， 那就是一整个白天啊。 对，然后我们没有这样 啊， 我们是到中途在青岛停下来休息了、 啊、对， 但是青岛的话也是很远的呀，从北京到青岛。为什么选择青岛？因为青岛那边就是有海鲜有海、 啊、环境不错。 对，环境不错、 嗯、 带着宝贝可以玩两天、 嗯、 然后再 哦，所以你们当时在回去的路上坐，以青岛作为一个中转站玩了两天。 对、 嗯、 玩了两天，然后到青岛的话从北京过去也得有600多公里。 对， 开车的话也挺累的，我分了两次开，上午跟下午、 嗯、 然后开到上午的时候我会带着宝贝在那个休息区。 当时他多大呀？ 那个时候也有2岁左右吧。 嗯， 对，会在休息区休息一会儿。 嗯哼， 然后再继续上路，然后期间他坐的是安全座椅，确实是非常的累。 给他准备了 iPad， 就像对，就像咱们丹丹说的，我要开车，然后妈妈要哄着宝贝， 对， 还要陪我聊天，不让我睡着， 简直太累了， 非常累。然后 妈妈是最辛苦的， 对，给他准备 iPad 看，但看腻了，看时间久了， 他也会不乐意。 对，就这么车里边就很狭小的空间，活动都很难受。然后我们会尽可能的找服务区多停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对， 就是那个时候还好在宝宝也就是已经能沟通和交流，能大概讲点道理了。 2岁了，他知道哪儿难受，他会告诉你。 对 ， 然后他也会，就是你告诉他说，咱们接下来要去这个目的地，可能会让你很开心，你稍微忍一忍，咱们一起扛一扛。但是宝宝当时还算配合吧？ 还算配合。对， 到了青岛以后玩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吧？ 到青岛的时候，其实那个天已经是10月份了， 就不能下水了。 水是有点凉的，然后带着他去的时候，就是玩了玩涉水，就是脱了鞋，然后让他在水里边对踩了踩，还他那时候是他第一次看见海，还是特别开心的 啊。 对， 对于沙子什么的就很 然后他 很愿意玩。 对，很愿意玩。我们买在那个超市里买一个那种 铲子 工具，对，小铲子、小车什么的，给他玩沙子用的。然后他也特别爱吃虾嘛，对，我会带他去吃那些的那边海鲜虾之类的。 所以等于通过 Danny 这个经历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哪怕是2岁的宝宝能够去沟通和交流了，就长途的这样的旅行超过500公里，我都觉得有点太过 对 难为他们了。 对，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慎重这个事情，自驾这个事情。对，因为它不像咱们大人可以通过睡觉啊，或者说是看车外风景啊，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应该就是12岁以下其实都应该去乘坐安全座椅。 对，而且只能坐在后排，不能坐在前排。 对， 他那时候吃完他吃的了，喝完喝的，然后看完看的，就会闹了，就该闹了， 很无聊，真的是很无聊。 是的。 丹丹呢，你的经历是什么？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我们跟孩子旅行的最让我和我老公应该说崩溃的一次，我还发过一次朋友圈，就是我们第一次带两个孩子去迪士尼。当时我们幻想着，因为老大真的非常想去，我们幻想着老大进去之后应该是嗨翻全场，全程什么都不需要。但是那天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他就是各种情绪不好， 不在状态， 就是不在状态。对，比如说，不让弟弟坐车，他要坐车。 啊，他那会儿已经6岁了呀。 他都6岁了，对呀，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老二刚生没多久，然后中间有大概3个小时，我们家老大就已经处在有一点困，但是呢又不想睡觉，然后于是乎那3个小时，我们四个人几乎是在迪士尼暴走。 到后来最后一个瞬间，我老公扛着他把他扛睡着，然后于是乎我怀里背着我们家老二，我老公肩上扛着老大，我们四个人就在迪士尼里面走啊走啊走。 你们还要推着车？ 对，路人会觉得很奇怪，说这家人是来干嘛来了。 对，然后当时我们两个，我印象非常清楚，就躺在酒店里面就觉得啊，这真是艰难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还互相安慰说，嗯，还好我们坚持住了。 哎，你们当时是几月份去的上海迪士尼？ 刚过春节，大概是正月初七还是初八 啊。我今年春节要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你有什么忠告要给我吗？ 一定要做好攻略。 你的攻略是指说省时间的攻略吗？ 对，因为它有一些那个快通票嘛，我刚好有的朋友也是准备春节前后去迪士尼，因为我们一共去过两次上海迪士尼，那据我这两次不成熟的经验来看，但凡是节假日只要是包括六日的人都非常多。 因为我们家孩子一岁半，所以我不指望他能玩什么东西， 对， 就带他去感受一下。 对，所以就是可以挑选 一些商店吧， 对，可以挑选一些那个就是看节目的这种 啊， 他排队还不是太长 啊， 就像一些需要排队两个小时以上的就真的算了， 他也玩不了。 对， 那还好，我可以长舒一口气。 对， 还好 还有很多逛的地方啊。 可是我很想玩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随时来跟我们提问哈，关于想要带孩子出行有没有一些你难以抉择的，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会有一些疑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有 IBCLC 的宋丹，还有我们曾经的空乘，然后现在的亲子游泳教练 Danny 来坐镇，来跟各位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段视频是跟旅行青蛙有关哈，我们今天全程都贯穿着旅行青蛙这样一个主题。你们的瓜儿子出去旅行给你带那些伴手礼呀、明信片呀，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你知道吗？你确定你知道吗？通过下面的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普以后，突然觉得自己的瓜儿子是不是很贴心，带回来的原来都是背后有故事的一些伴手礼呀、明信片啊等等的。希望你们和你们的瓜儿子在春节期间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咯。我们当爸当妈的可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看这个真正的大千世界了。其实我之前有朋友劝过我，他说嗨，你在你们家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又带孩子出去，根本不是你想带孩子出去玩，就是你自己想玩。他当时说完这个话以后，我倒吸一口冷气，然后觉得说我竟无言以对。 对， 说的是有道理的。 对，是的， 对吧？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有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怎么样，我虽然生了孩子，但是我依然可以出去啊， 我依然做我自己，然后可以把孩子拉到我这个队伍里来。 对对对、是这样， 这是一种解答的方式。 对， 其次呢，也有朋友讽刺过我说，孩子那么小，3岁以前根本没有记忆，你以后等他长大了再问他，哎，你记不记得你1岁的时候跟妈妈住呢，他肯定不记得。对于他们来说，在小区草坪上玩和在日本迪士尼、香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的草坪上玩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何必呢？哎，这个问题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回答。但我后来想一想，我要的不是那个结果， 对， 我要的不是说他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说啊，你带我去过哪哪哪儿， 对， 而是首先对于我来说，我有记忆，我在 N 年以后，他可能离开我去上学了，或者他成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翻开我的电子相册，我知道说他几岁的时候，他几个月的时候跟我们有过共同的回忆，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对，是的。 所以旅行对于孩子来说有意义吗？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反而更有意义。你们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旅行对孩子还是有点意义，但那个意义就像袁一说的，它不是一个证书，它不代表着你带孩子旅行了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或者是成功的母亲，不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宝宝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他总会遇到在家里不一样的环境。我跟好多妈妈交流，大家都说，哎，我们家孩子带出去之后好像突然会走了，会吵了，会笑了， 这个带不带出去倒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了。但是如果能有这样的巧合发生的话， 对， 就会加深这个记忆点。 对对对，所以这种记忆很宝贵。 对，Danny，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对他的性格的形成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会提高他那个不断探索新的事物的这种能力。 对 对， 我现在是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在上一些早教课程嘛，会有一些外教，然后我们家孩子在看一些就是肤色和头发颜色不太一样的人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谨慎和奇怪，就觉得说，哎，我没有见过长成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在反省自己，我带他出去的还不够，涉猎还不够远，还停留在亚洲，不行，他还只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有概念，对于白皮肤黄头发或者是深色皮肤的人他不熟悉。所以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考虑去更远的地方， 走出亚洲。 对，走出亚洲，冲向世界。欢迎各位辣妈酷爸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联络哈。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如果您有对于带娃出行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当中来向我们提问。我们这个半点的节目呢，要稍微休息一下，在下一个半点，6:30到7:00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继续跟你们分享带娃出行的干货，还要跟你们分享到的是你们最关心的旅行青蛙的那些最全的攻略。所以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那我想说，其实在北方这个天气也不好过，像北京没有雪，很干很干，而在哈尔滨你看室外的温度是有-30多度的，这孩子也是不能到室外去溜达的呀。 刚才说的这种奇怪的寒冷天气，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之前有新闻说，因为气候变化，现在你所享受到的粘稠又带点坚果风味的蜂糖可能就要消失了，因为提供蜂糖的树木基本会在未来气候变化当中停止生长。那么问题来了，蜂糖没了，咖啡怎么办？巧克力又怎么办呢？那说到气候的变化，这个假期我强烈推荐大家一部 BBC 耗时5年制作的地球纪录片《冰冻星球》。这部片子以季节的变化为主线，从大融化的春天，到24小时都在阳光照耀下的夏天，再到大冰封的秋天，最后以长夜漫漫的冬天结尾。镜头真实地展现了正在逐渐融化的地球两极，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那到了结尾，还科普了一些如何在极端寒冷和无法预知的恶劣的气候下生存的技巧，所以家长孩子一起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吧。 所以看上去气候可能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远很远，但是当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变成直接的受害者。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希望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当一个环保小卫士。好了，这一期的《大妈说天气》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我们的气象主播王毅给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在带娃出行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目的地和线路的设计，包括在酒店的选择上，其实每一个小细节咱们成年人都能凑合哈，当然住得好也是愿意的，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选择可能都需要你多多思考一下。先从 Danny 开始吧。你们的目的地这次定在了迪拜，线路是自己规划的，没有跟团是吧？ 对，没有跟团。对，因为我去过迪拜，因为我以前飞经常飞那边。对，然后我对当地还是， 空乘的时候就是飞迪拜的，所以跟那儿很熟。 对对，我飞过很多次，很熟悉那个地方。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认不认同啊，孩子在学龄前上小学之前可能都没有办法太好的跟团一起出行。 非常认同， 还是需要父母一起来自己亲手规划一下线路的。 对， 包括这样可以尊重他的作息时间，根据他的兴趣点去选择一些目的地。 是的。 所以那你们这次迪拜是怎么设计的？去几天，然后大概会玩哪些？ 我们是准备初四过去，然后待6天左右。对，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其实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有他自己喜欢的地方，可以待的地方，比如说 Emirates Mall 还有 Dubai Mall， 你们都可以去，女人可以去 shopping， 对吧？然后男人可以在里边玩室内最大的滑雪场，可以去滑雪，然后还有室内最大的海洋馆，宝贝可以去看。 对， 然后帆船酒店旁边会有那个 Wild Wadi， 是一个水上乐园。对，可以带着宝贝们过去，但是前提你一定要涂好防晒霜。 那个是露天的。 对，露天的水上乐园。然后那个棕榈岛那边有一个八星酒店，它里边也有一个那个水上乐园。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是坐那种滑梯式的过山车，往下滑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海底隧道，里边会看见不同的海洋的生物那种地方。对，可以， 我们都想去， 可以尝试一下。 对，很想去， 那个很刺激，就是距离很长，应该有50米吧，那个倾斜角度也很大，当你滑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无暇顾及去看沿途的风景了， 就闭着眼睛， 对对对，一尖叫就下来了。不过还是特别好玩的。然后 这些项目都需要提前预定吗？ 不需要预定，对，你到那儿直接买票就可以了。对，然后还有棕榈岛周围有一个 skydiving， 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喜欢冒险运动的那些人去跳伞。 所以迪拜这个目的地，如果从你的角度来推荐的话，你会建议多大的孩子可以跟着父母一起去？ 就是大概是能沟通的那种孩子， 讲道理了。 对，2岁多，他能明白自己的需求。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能表达我想要什么， 想要 什么，不想要什么的时候。大交通不是大交通，当地的交通你们会怎么选择？是自驾呢，还是说就打车，还是坐公共交通？ 当地其实打车还是特别方便的。然后你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会打到兰博基尼的 taxi 啊。 对 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充满奇迹的一片沙漠。这是 Danny 给大家的一些推荐哈。如果是你们家还 孩子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可以沟通的，已经会表达自己需求的年龄阶段的话，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母婴设施又健全，环境又没得说，条件也没得挑，然后娱乐项目又很多的话，其实是很适合去的。 对， 嗯，丹丹呢，你曾经去过的这些目的地，你会怎么做一个分类和推荐？ 我们去的比较多，然后在基本上一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去的更多的是三亚或者是像厦门这种 有沙滩的地方。 对，有沙滩有海边，他就可以很好的在沙滩边待一天。 哎，两岁，我又要画一个就是这个分类了哈。两岁以前的孩子，他是不是更适合在一个地方待着？ 对，对， 这个地方有足够吸引他的东西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我们曾经在老大不到三岁的时候带他去过一次台湾。就很明显不是特别适合，因为 台湾就要靠走啊。 对，就是从台北到九份再到花莲再折腾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厌烦了。他 很烦，他看到这么多人，但是他内心有不安全感。 对， 同时很焦虑，你们要干嘛，包在哪儿。 对，是这样。所以那次台湾的经历不是特别的愉快，后来我们就说哦，再大一点再说吧。然后等到他再大一些，大概在五岁多的时候，我们再去像新加坡像广州长隆这样的地方就非常的好。他可以知道怎么玩，他可以知道玩什么，就像 Danny 说的，他可以沟通，而且他有体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他就可以跟着一起走啊走啊走，他累了可以啪歇一会儿。过一会儿马上又满血复活就继续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尽量在两岁多以前或者说两岁半以前，尽量让宝宝在一个地方固定的待住，然后在两岁半到三岁半左右，如果他的体力还可以的话，就稍微试着在一个小一点的地方活动活动，然后等到他体力真的可以支撑他从早到晚跟你一起走一天的时候，再考虑像台湾 这种城市， 对，新加坡这样的地区。对，但你像广州长隆啊或者珠海长隆就还挺适合两岁多的， 应该是主题乐园的类型。 对对对， 累了可以回房间休息。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些也都挺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宝宝的。 我自己其实还是吃了一些亏的，我当时还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嘛。他三个多月的时候，三个多月那一次日本我们设计了有东京，主要是还是为了我要买东西然后我们去了体验特别好的是在箱根的那一个晚上，就是你住那种日式的民宿，然后它会包含两顿会席料理嘛。晚上那顿会席料理他什么也吃不了，但他往那一趴，榻榻米你们怕他摔着不怕他磕着。 对对， 你们这对这个夫妻俩终于可以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是很闲暇的，把他放在那不怕他从床上摔下来，然后非常安静的喝点小酒吃点东西，包括他晚上睡着了以后给他放在那个就是睡袋里面，我们俩还可以去泡温泉，因为是私汤嘛。香根是很棒的，但是像东京这样的城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崩溃。你推着童车或者抱着他，你要上下台阶儿，你要穿流不息的人群，他就很焦躁。 对， 他当时三个月的时候最爱去哪儿？去奥特莱斯，人少宽敞，他能 平地， 对，让他睡得很踏实，大概一觉能睡三个多小时，我可以买得很开心。可是就不能去新宿这样人流很密集的地方，他会完全不愿意睡觉，这是一个经验之谈。然后再到最近的一次我们的出行依然是在日本，我们调整了一下线路，没有把东京作为一个主战场，我们去了横滨。横滨是一个离东京很近的城市，开车的话大概也就是40分钟。我们住在了横滨，不仅酒店比东京宽敞，视野比东京舒服，而且温度也比东京合适。横滨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主题乐园，比如说面包超人博物馆，再比如说海洋馆，这种地方就是很适合刚刚会走到学龄前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去玩。 对， 而且日本的这种像面包超人博物馆，它的那个设计的高度，我们家孩子当时刚刚会走还比较趔趄的时候，他就已经能玩进去了，就他那个高度正好是他那个身高能看得到能参与进去的一些东西。 对对， 包括有一些游乐场啊什么的他都很愿意玩。所以当他已经进入到会走路了这样的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每天安排 一个对 这样的目的地，让他在里面尽情的玩。 对，而且这种地方你玩多玩少都无所谓的。 对对对对，玩多了也行，他不睡觉也行，玩少了你回去睡一觉你再过来也没什么问题。 对对，好像日本冲绳也可以。 对，冲绳也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这是在目的地包括线路的规划上面我们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方式哈，看看您家孩子现在这个岁数呀，包括他的沟通社交能力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方便您去选择更适合他的旅行的线路。 那么又要说回我们的这个旅行青蛙了，各位的瓜儿子出去到底去了哪儿，他所去的那些旅行目的地你是不是了解呢？我们也通过接下来的这段视频来一起分享一下。所去的那些目的地到底有哪些是你自己真正去过的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惭愧啊。当然这个游戏当中因为是日本人来设计的嘛，所以大多是以日本的一些知名的景点为主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在你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也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住的那一部分。带着孩子出行，酒店它就选择性没有那么的宽敞，范围没有那么广，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些需求。两位在经历当中有一些推荐的好的酒店的品牌或者是类型吗？丹尼这次在准备要去迪拜订的是什么酒店？ 我迪拜我还没有订酒店呢。因为什么时候订其实都差不多，都来得及。 哎，春节期间迪拜不会有很多人吗？ 我是错开了那个高峰期，我是初四过去。 初四过去等于那一波已经回来了，或者准备要回来了。 差不多就准备要回来了。然后我会用那个 Agoda 的软件，会在，我不会六天一直待在同一个酒店。 你也喜欢换酒店？ 对，换酒店，然后换离自己玩的地方近的酒店， 更近一些。 对，然后我从那个打开地图之后去找我要玩的地方的周围的酒店，然后进去之后我会筛选适合孩子的，先看他的那个评分，评分高的然后再筛一遍，筛出适合孩子的，比如说含早的，然后就是带健身房的，这是我自己的。 对自己的需求。你去健身的，每天你坚持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和爱人干什么？ 那时候应该是晚点，吃完饭之后了。吃完晚饭之后，比如说逛完一天已经很累了，然后吃完晚饭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了，他和孩子可以去洗个澡睡觉，然后我自己再回练一会儿。对， 健身爱好者，这个我必须要向你学习。我一旦出去玩我就忘了健身这个事儿了。 就是因为五月份得参加一个斯巴达挑战赛，所以需要对刻苦训练。 好的好的，提前预祝你成功啊。 丹 丹呢，你的酒店选择？ 我们除了在Agoda，有的是会看 Booking，然后一般， 我想说一下 ，Booking 和 Agoda 价格上面没有什么区别， 对， 几乎没有区别，一个含税，一个不含税。 对， 所以你从就是页面上看出来，可能哎，这怎么便宜？ 对， 你家税其实差不多，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我们家这个工作一般都是爸爸来做， 订酒店哈。 对，一般情况下攻略和酒店都是他来订，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找吃。什么地方好吃？ 你跟我们家正好相反，我们家爸爸负责大方向。就是去哪儿哪儿，因为我路痴，我不会串那个线路。串完有酒店这种事儿都是我来订，因为我很享受订酒店那个过程。 我看他就是选酒店的方法，就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看评分，然后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游泳池。还不很早， 就是游泳池这个事情是对孩子很重要吗？ 一个是对他很重要，一个对孩子呢，因为万一今天天气不好，我们总有一个第二选择，就是好歹可以在泳池里泡一天。 这个提议很有必要。 对，然后另外 至少酒店里还有一个让孩子玩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两个孩子，所以我们如果出行的话，一定会选一个有婴儿床的酒店。 啊，嗯，比如说如果我们去上海的话，如果不住迪士尼，可能就要住家里这样的酒店，因为他是提前打电话，他就可以有婴儿床给你留下来的。 嗯嗯嗯。 对，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出行，就是主要考虑这几方面。 对，两个孩子必须得有一个得睡小床嘛，要不然四口。 对，要不然实在睡不开。 挤在一个大床 房，睡两个房间 也太。 对， 两个房间不可以。 对，是的。然后如果是全家出行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家族那种，老人就不喜欢住这种酒店， 嗯， 他们就基本上会鼓励我们用 Airbnb。 啊，住当地人的房子。 对对对，就是一个大的房间，嗯，然后如果是老人在的话，可能他们就是非常注意有没有洗衣服的地方， 嗯， 客厅够不够大。 嗯， 对，所以我们 共享的空间。 对，所以他们就比较在意这种，然后如果有老人的话，我们就尽量选公寓。 啊， 嗯，对， 所以至今还没有带老人出行。 去过三亚， 啊， 广州， 嗯，广州这种气候比较暖和，带老人可以当候鸟一组。 对对对，这种还可以，但是出国的话就没办法跟老人一起了， 嗯， 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嗯，对，这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在选择的时候。 嗯嗯。 那， 嗯， 像家里这种可以留婴儿床的，这个确实还挺让我挺惊喜的。 对，而且它不光有婴儿床，嗯，家里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儿童游乐园。 对对对，听说过， 就可以玩。然后， 嗯， 因为总是会有我们第一次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因为天气太不好了，根本没有办法出去， 嗯， 所以就干脆在酒店里泡了一天。 嗯 嗯，对。 那你说我今年准备初三的时候去上海迪士尼，会遇到很疯狂的人流吗？ 嗯，90%。 哎，连句安慰的话都不说。好吧，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些，我们这个带娃出行的一些经验哈，能够对你们接下来的一些旅行的设计和规划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或者有帮助的小的这个建议就好。如果你在下班的路上只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在回家之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回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当然也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整个调频的各档直播。在节目最后要送上各位，也是我们答应今天要给大家的这个旅行青蛙的史上最全攻略，也希望你们各位这个游戏玩家哈，家里养了瓜儿子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可以早日和你们的瓜儿子一起进行一趟一家人的出门旅行。当然我们这些真正做爸爸妈妈的就有可能要在春节真正开启自己的旅行了。刚刚丹妮一直在说他春节要去迪拜，宋丹，你们的春节有安排吗？ 嗯，我们今年春节可能就不动了。嗯，对，今年就选择尽量在3、4月份的时候再出去。 嗯，正好也可以错开这个人流。 对，因为我们两个孩子春节出去实在是浩浩荡荡。 对，也没有必要非得去挤这个时间，因为像很多家庭是因为没有办法，只有在春节这一段时间，全家人都有假期。 对对对，我们工作还比较灵活，所以其实可以在春天再去。 很值得羡慕，价格也会低很多。 是的， 好吧，再次预祝Danny你们的全家出行可以一切顺利，然后幸福圆满，也祝我自己可以遇到稍微少一点的人。最后的这个旅行青蛙史上最全攻略送给大家，今天的长隆梦工厂辣妈正传就是这样了，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两位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拜拜拜拜 拜 拜。 现在万千少女放弃当总裁夫人，养了一只蛙，当起了操碎了心的老妈，但是你还在瞎养你的蛙吗？那你可真是太不称职的妈了。以下是史上最强玄学攻略，看完你就是世上最好的妈。先讲一下基础操作，游戏只有三个场景，庭院、家中和商店。平常你的蛙儿子会在家或者出门旅行，你只需要准备行李，他去旅行回来就会给你带礼物和照片。其中的乐趣就是每个蛙都有他的脾气，当妈的感受也各不相同。这款游戏通用货币就是三叶草，只要有三叶草就能买。但如果你坚持不克要做非洲人，这里有一个风骚的操作，三叶草隔3个小时就能长满，系统时间可以调，但调了之后就调不回来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前调时间，收夜间的2-3波草，闭眼挣钱不是梦。接着拿着这么多草要怎么机智的买呢？先说食物，行李里如果放的是葡萄司康，很少出门，可能带回1张照片。放三明治，匆忙出门，带回1到2张照片。放南瓜饼会出远门，增加旅行的时间，带回2到3张照片。放野酸馅饼会缩短旅行时间，很快回来，带回1到2张照片。艾草饼会去炎热的地方，香葱包子会去寒冷的地方。再说道具，这三个都是棉布，带上的话蛙会去城里，带回的照片蛙会披着棉布，根据棉布颜色不同有变。这三个都是帐篷，会去野营，照片上蛙会使用帐篷，不过根据价钱不同，野营的概率不同，贵的这个概率大。 这三个都是碗，会乘船旅行，照片上蛙会坐在碗里，也根据价钱高低概率不同。这三个都是灯具，会去探险，照片上蛙会提着灯具。至于护身符就是四叶草，获得来源就是从地里偶尔长出来，看你运气了。还有串门动物也会送。收拾好自己想要的行李之后，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还要摆桌子，放上随意的食物，蛙才会回家，否则它就离家出走了。这里不需要按按钮，否则桌子就清空了。来串门的小动物有蜗牛、蜜蜂和乌龟，他们会送蛙很多草和券，但是要招待好哦。点一下小动物，选一种食物就可以为之招待了。万能食物是温泉馒头，三个小动物都爱吃。蜗牛爱吃奶酪、牛奶、大米，蜜蜂爱吃五彩豆、草莓、桃子，乌龟爱吃茶叶。接下来说得到的券怎么用呢？是攒着抽奖的，五张券抽一次。黄球奖品是车票，直通东西南北方向景点。红球奖品是金瓶糖，经常会遇到蝴蝶。绿球奖品是鸡蛋丸子，经常会遇到老鼠。蓝球奖品是护身符，分别会去东西南北地区。粉色护身符是未知惊喜，可以带上试试。接下来教你如何遇到自己喜欢的小动物。蝴蝶是探险家，带上帐篷、香葱包子、金瓶糖去北方就很容易遇见蝴蝶了。老鼠是个吃货，带上棉布、鸡蛋丸子、艾草饼去南方森林很容易遇到老鼠。螃蟹似乎经常会出现在碗里，带上碗就可以啦。随着蛙的旅行经验增加，会赐给蛙各种称号，换个称号去旅行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效果哦。现在学会怎么当妈了吗？不要再唠叨你的崽只会宅在家看书、瞌睡、削铅笔了，赶紧收拾行李，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 我一个人吃饭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